在湖畔，光明并黑暗，内心无数次的凄惨，离我越来越遥远。分离的痛苦将会有谁来承担？谁不想让生活过得平平淡淡？自己的心如何会感情有独钟的人把障碍？最后谁又妥协？身边不孤单，思念在陪伴，几多踏浪曾相伴，泪水浸湿谁枕边，一把伞在承担，谁不想让生活过得平平淡淡？自己的心如何会变轻？有独钟的人把掌按，最后谁又会先食言？